你好，我是戴明，欢迎你加入我的 iOS 开发专栏。说起 iOS 开发，自然是绕不开 iPhone 和 App Store 这两个词。那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2007年乔布斯发布第一代 iPhone 时的场景。可以说，那款 iPhone 重新定义了很多人对于手机的认知。那一天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端。紧接着在2008年7月的 WWDC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宣布 App Store 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意味着属于开发者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开始了。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移动开发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移动 App 基本成为了大众互联网产品的标配。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移动开发领域相继诞生了组件化、热修复、动态化、大前端、 Flutter、 小程序等热门技术，给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他们争先恐后的成为行业焦点，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被后来者替代，最后再逐步淡出开发者的视野。在我看来，这些技术看似过眼云烟，实则是递进式推动着移动技术的演进。这些技术看似纷繁杂乱，实则是殊途同归，它们背后都是一些通用的底层技术和创新的设计思想。比如热修复、动态化和大前端的底层技术都是 JavaScript Core 这样的 JavaScript 虚拟机技术。再比如大前端和 Flutter 的渲染使用的都是 Web Core 中 Skia 这样的渲染引擎。所以每当我串起来整体看移动开发领域这些年的新技术时，总是会感慨说万变不离其宗。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深入进去把一门技术研究透彻，那再拿下其他的技术时就会变得轻车熟路。以组件化为例，它是顺应着 App 从单一业务到多业务汇聚的演进而出现的一门技术。比如微信刚发布时业务单一，就只有聊天的功能，后来又加上了支付、朋友圈、游戏等小程序功能，上线后更是打车、电影票、购物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需求它都有，俨然成为了一个超级平台。从本质上来讲，组件化是将上层业务隔离开，下层提供通用能力的一种架构模式，这样上层业务团队可以分开，从而减少团队沟通成本，下层能力的通用性而又反过来提高了各个业务团队的开发效率。为了达到不同业务隔离的结果，解耦手段不断被引入到 iOS 开发中，比如使用协议或者中间者模式在运行时统调等方式。听到这里，你还会觉得组件化技术陌生吗？并不陌生，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解耦。只要你把这块研究透彻了，那再理解与解耦相关的其他技术架构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再以热修复为例，如果你看到相关的热修复技术源代码或者架构图的话，应该不难发现热修复技术的核心引擎主要就是 JavaScript Core。 它要求原生开发者使用 JavaScript 来编写代码，而为了方便原生开发者，热修复引擎最大卖点就是将原生 Objective-C 代码转成 JavaScript 代码，然后让 JavaScript Core 去解释。这样一个代码转换过程其实就是通过编译技术来实现的。同时在目前正流行的这波大前端和小程序浪潮中，各种大前端技术都对 Web 标准做了大量限制，定义了自己的规范模板。这些自定义的模板最终都会使用 Babel 这样的前端编译技术将其编译成 JavaScript 代码，然后再交给 JavaScript Core 解释调用原生渲染。所以你看，你只要掌握了热修复中的核心技术，就不难理解小程序的实现原理，一切看起来就是那么自然。最近圈子里又开始流行了 Flutter 了，在 Flutter 这波浪潮还没有全面落地铺开前，很多人就开始关心下一个热点会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在乎，你只要静下心来好好消化掉这几年浪潮留下的关键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理解各种新技术，必然会驾轻就熟。最后再说个你最能切身体会的企业招聘对于 iOS 开发者的要求。以前对工作经历只要求有过完整独立完成的 App 上架就够了，而现在如果你缺少大型项目经验，团队规模小，没有好的提质提效开发经验，在应聘时的竞争力会大打折扣。但这并不是 iOS 领域的个体问题，任何一个领域其实都和移动领域一样，从小型到大型，从个人到团队，从低效到高效，从凑合够用到高要求。比如说后端开发领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你会发现在一些公司从后端晋升到更高级别的开发者会更多些，这就是因为后端开发领域很早就从小规模开发转变成了大规模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整体经过了大量的演进，对于开发人员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 特别是对系统架构的稳定和灵活设计能力的要求，还有对工程质量和规范效率方面的高要求。我有幸深度经历了移动技术和后端技术的演进过程，并在工作当中呢，进行了深度的调研和研究，最终将成果落地到各个项目当中。在 iOS 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我的知识也得到递进式提升，也最终被运用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比如组件化方案落地、大前端建设、应用开发阶段效率的提升、上线后各种难点问题的解决等等。我热爱分享，喜欢将平时学习和工作中的经验分享到我的博客和微博上，也会将一些技术总结通过代码发到 GitHub 上。在这个专栏里呢，我会针对移动开发这些年演进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那些技术，那些支撑着 iOS 迈向更稳健更成熟的技术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输出。同时我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对于各种技术后面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的想法。那接下来我跟你来说一下专栏大致内容构成和写作的思路。移动开发面对的也是计算设备，和后端一样，也要监控和解决设备的内存和线程等性能问题。编程的本质就是要解决问题，无论是需求、开发、调试、线上问题，都需要编程来解决，而代码是开发者的唯一武器。所以在第一部分的基础篇，我会围绕着如何解决 iOS 开发各个阶段的问题展开，这是编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其他都免谈。同时解决问题的扎实程度也决定了你在面试中的竞争力。 iOS 开发者更多的是面向用户界面和交互的开发，而在界面、交互以及数据通信处理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工作，因此我会在第二部分的应用开发篇里给你推荐一些经典好用的第三方库。用好这些库能够帮助你大幅提高应用开发的效率，同时我也会带你去探究这些优秀库的背后的原理和实现思路，当你面对千奇百怪的需求时，也能够开发出适合特定需求的库，说不定下一个经典的第三方库就是由你来开发的呢。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在技术能力和职级上得到晋升，在碰到问题时不再被动的见招拆招，而是按照自己的套路主动出击，化险为夷，那么对于底层原理的深入学习就非常必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能学到前辈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将让你收获颇丰。所以在第三部分的原理篇，我会专门针对一些底层原理，比如 XNU、 内存管理、编译等进行分享，期待能够激发你的学习兴趣，让你内力大增。所谓良药苦口，底层知识的最初学习过程一定是辛苦的，只有目标和意志非常坚定的那群人才能坚持下来。但是当你利用这些知识造出更好的轮子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你在舒适区获得的愉悦感无法比拟的。 iOS 开发技术的演进和前端是齐头并进的，前端从开始的 H5 Hybrid 容器陪跑姿态转变为以 React Native 这样的技术为支撑的助跑角色，还有 Flutter 这种新原生技术期待能够主导 iOS 的开发，最后小程序这种产品形态主打生态牌，而技术上返璞归真，采用 Hybrid 的技术又将前端技术重新拉回舞台。面对现在这种原生与前端共舞的情景，我会在第四部分帮你拆解各种技术细节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帮助你站在更高的视角去判断未来的技术走向和趋势。晋升到更高位置的你，对未来技术走向的判断将尤为重要。最后，我希望你能认真动手完成每篇文章后面的课后作业。对于咱们手艺人来说呢，不动手都是空谈，就像绘画教程，光看不练是不会有进步的。这就如同九阴真经的口诀，铭记于心后还需要长年累月的修炼才能精进，动手就会碰到问题，就会思考，这个主动过程会加深你的记忆，这样后面再碰到问题时，你会更容易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创新式的思考。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可以的话，还请你在留言中做个自我介绍，和我聊聊你目前的工作学习情况，以及你在学习 iOS 开发时的痛点，这样我们可以彼此了解，也方便我在后面针对性的给你讲解。加油，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沉到具体的技术里，潜心研究。